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 SNH48 Blue V 妈咪。第14位张杰星光。第13位陈柏宇认真如初。第12位 TFBOYS 喜欢你。第11位孙耀威最后最后。第10位张敬轩潜水。第9位郑秀文 featuring Jackson Wang Grill and Me。 第8位莫文蔚绝。第7位季安琪一个女人和浴室。第6位华晨宇寒鸦少年。第5位潘玮柏袁娅维 Moonlight。 第4位张碧晨不给予。 人与人之间的结局谁来决定。 第3位张靓颖我不在。 我不在等着别人的看看。 第2位李荣浩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 本周冠军曲目陈奕迅可依可在。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这里是一榜统天下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欢迎大家来收听。你好，我是小东。时间呢，属于周日上午的10:03:56，开始我们今天的榜单旅行。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球榜主办电台当中来自于马来西亚、香港和我们北京方面的榜单情况。首先呢，我们来看马来西亚方面988精彩声势排行榜 Top 3的位置呢小有变化啊，冠军季军呢保持原样，是 Sunny 杨云晴的不哭蝉联冠军，而陈立农的我是你的保持季军，而第2名位置呢则属于 Owner 的这首过敏。 我的 hell 细胞产生了反应，身体逆向氧化，随他任意来的病。我的 hell 病毒战胜了抗体，60亿的基因瞬间组合完毕。我的 hell 艺术品化为金币 ，money 开启人类文明蕴藏的定义。我的 hell 手指沾有毒液体，生活环境抵抗不住肮脏话语。 顾客的惊奇犯罪原理，开启一场危机，只不过是随手随意的装举。化粪的庸医会攻击的染色体，就与细菌。一眼神打破你的内分泌，寂寞的战笔 马的战力，有的系统乱序摧毁大脑细胞六十千万亿，修改了感情注射介入的血清，善良出品走理小雨无色无味眼睛清， 身体开始光 影，空气充电线地传射风不到， 眼神开始散漫， 视线透露着不安，居住不平凡， 身体开始光影， 断断续续的流汗，看不清五官， 贪婪像欲望， 承受后世的期盼，盼清心如海，声音不语， 不评价任何人嘴里冒出的营养品， 禁忌生存陷阱， 维生素般的搜集走路都在 OST， 怎么去回应复杂的关系，动不动都是游戏，怎么去处理机密的命题，医生没听过的病，手不及氧气具备的肩动脉都开始没力，人与人促进并不是一种生理相遇， Never look a trust Never look a trust Drop everything in your peace way Never look a trust Never look a trust Drop everything in your peace way， 下的音乐像是下了一场暴风雨，光与音的对比提醒左耳要有害无益，物理体体百分之一坑命要被遗弃，科学这么现象幻念并不是无药可医， 身体开始光明， 空气中的原地转手不到， 眼神开始散漫， 视线透露着不甘，许久不平凡， 身体开始光明， 断断续续的流汗，看不清无关， 贪婪上瘾 的气氛，伴起心如寒， 身体开始光明， 空气中的旋地转，手放不到岸， 眼神开始散漫， 视线透露着不甘，叙述不平凡， 身体开始光明， 断断续续的流汗，看清无关， 贪婪胜于爱， 承受后世的气氛，伴起心如寒。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马来西亚988精彩盛世排行榜上新晋登上三甲位置，排名亚军，来自于昆音斯子 Honor 的这首《过敏》。2004年呢，偶像剧《斗鱼》大热，片尾曲 Lydia 呢让刚刚出道的 FLR 一鸣惊人。那今年呢，《斗鱼》翻拍成了电影版本 ，FLR 再度担任了歌曲的创作，并将 Lydia 的名字呢交给了乐团的新主唱。那这首 Lydia 的星火在马来西亚方面榜单上排名第十位。 记得满暖的夜空，记得你侧脸轮廓。记得沉默之中你把我的手紧握，哪管世界以后会变成什么，可以不相信永恒，可以不在乎拥有，可以不理明天会有多么的汹涌，只想记住此刻我有多坠落。 人们那打破太平凡的逻辑，欢愉先到跨越失去的森林，欢迎来到那玛那那做自己，就身体无妨，让解放的大脑都开启。这边距离寻找夏天的伴侣无与伦比。失去前方的尽头，有梦在等着你，灌木丛中苏醒，我要不看到你发现自己。 I gotta follow my dreams， 也挡不住像大雨落这片森林，让音乐在这边引领，寻找像天使般的无与伦比。谁能够证明了自己，努力过后真的梦不落雨林。多少的目光就锁定 Gold Chain， 在心里衡量价位，破坏了在世界中心的飞。It's so crazy， 做一个传奇，造一片雨林。我要闯这片之力，寻找夏天的伴侣，无与伦比。 我们听到的是马来西亚方面的第24位的推荐曲，来自于张艺兴中英双语新专辑中文部分的主打歌梦不落雨林。全球榜之榜单旅行第二站，我们来到香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新歌入榜的最好成绩排名在第13位，这是来自于刘德华的全新单曲，也是全新世界巡演的主题曲 My Love。 其实世界到处也是爱，要开心放开悲哀，你有勇气接受我，然后你要试试抱紧我，亲亲我，时常亲我，你啱啱跟我刚刚转眼热烈地盛放，要热烈地为爱闯祸。世界变了继续爱，无论个个笑我继续爱，将一对成为一个藏在我的臂内，疯癫的解放，用我这一生浓情地说 My love，世界缺乏爱，其实世界到处也是爱，要开心放开悲哀， 你有勇气接受我，然后你要试试抱紧我，亲亲我，时常亲我。你啱啱跟我刚刚，转眼热烈地嚟盛放，要热烈地去为爱闯祸。世界变了，继续爱，无论个个笑我，继续爱，将一句成为一个，藏在我的臂囊。疯癫的解放，用我这一生能情计算吗？ 我爱够你多一年，地球每自转一次，爱你多一天，永恒不改变。My love， 我要告诉你知。My love， 爱你爱到发癫，一直都在我的爱。 过接过你的花，这恋爱仿似悬崖，如此惊险，可否请你不要继续吧？其实我知道你不渣，却使我想到过去那位他，甜蜜如他，谁知一天分手，通通变化。恋这件印象太过深，说爱我亦未放心，情愿假装太冷酷来让你沉。别要贪我开心，你要是未下定决心，等一对眼意才能维持热吻。你爱别要恋爱加添一个难完成的戏，幸福却以时间用慢动作拉近。期待有你们那一天，前我小说见未那一篇，我这个想法明明如此肤浅，怎么使我不再信诺言？原谅我不再爱新鲜，错的那几个已擦过身边，甜蜜危险，谁想多翻及偷心这哄骗？哦，失恋这件印象太过深，说爱我亦未放心，情愿假装太冷酷。等一等，晚意才能维持热吻。你爱别要恋爱加添一个难完成的气氛，若热度能不减温，我方可相信跟你唯一相亲，热暖可找他人陪衬，幸福却要时间用慢动作来。 分，幸福刻意时间用慢动作拉近。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本周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排名第十七位，来自于 JC 陈永彤的别当我啊，这个字有点难念。这是 JC 和五月城合作的第三首单曲，之前两首分别是现任朋友以及大热的说散就散。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温暖又淡淡忧伤的歌，也是本周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来自于周柏豪的老少平安。暖心呢在于他唱出了家人的亲情，而淡淡的忧伤则在于唱进游子内心的愁思。 阳台望见那月光，疑是睡过那睡床，如停顿光阴般于故居长住到天荒，唯独是你那目光开始比照片淡忘，如提示我岁月总爱催人没法反抗，为何问到你健康总喜欢去比谈近况，又带多点手震针茶不汤，唯求别怪我为生计仅止偶然来往，把握不了共聚时光，仍能共你见面相遇下几多次，多一天更少下次，是我恐怕未能及时，共进万帆，共怀念消失那日子，方知道不爱就很迟，时候若不早，不可再不在意。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五十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承天门酱酒，酱香一脉，家国味道，北派酱香，盛世共饮，我爱北京承天门酒。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10:33，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榜单旅行，我们在走过了马来西亚、香港之后呢，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我们北京方面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首先我们听到的是中歌榜的新料冠军歌，也是我们全球榜北京方面的全球推荐啊，来自于李建清的《找到你》。 心里有个地方仍旧种着曙光，能扛住风浪，能收获希望，愿与你分享，愿一起担当，用彼此给予的力量，坚守心底的善良。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让我们直面荆棘坎坷，驱散黑暗，哪怕命运流转，时光洪流冲散，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找到你，温暖你的间。世事无常，让人觉得疯狂，脆弱与坚强超乎自己想象，那些受过的伤伴着执着与倔强，逆境中成长总能够带来更美的盼望。看那些苦难黑暗，哪怕命运流转，时光洪流冲散，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找到你。雨后的晴朗明尽了远方，就让我们用爱的能量扬帆续航。天空蓝蓝，生命浪漫，我将带着我的真心找到你，带走你的不安。 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李建清为姚晨、马伊琍主演的电影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曲《找到你》，上榜六周，本周在中歌榜夺冠。下面这首歌呢，在我们全球榜上是三进三出，而在中歌榜上呢，则是保持着好成绩的同时呢，继续成为了榜龄最长的恒星歌，最好成绩是冠军，榜龄十周，本周呢是排在第九。听到前奏，大家就知道了，来自于许巍的这首《我的爱》。 时间有沉寂也有着精彩，心中渴望无忧的时光，回忆里藏进尘埃，在熟悉和平凡之地盛开，你回头他都在。鲜花上山映在蓝天里，观沧海乌云破开，今宵宁静在心里，不 云下在梦里，我的爱为你等待，我的爱为你等待。 Try up in the sea or up in the sky. If you are a shining star, I will travel to where you are, deep in the sea.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诗安为电视剧《极速青春》演唱的插曲《Shining Star》。在中歌榜呢，上周是跌入榜尾，而本周呢触底反弹，前进了14个榜位，一举夺得进榜三周以来的最好成绩第23位，成为本周中歌榜的火箭歌。全球榜榜单旅行，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这个主办电台榜单的中歌榜的榜上歌，下面呢，我们带来的是最好成绩进榜新歌，这是刚刚推出了个人第二张 EP 任苏的苏立生，这首《爱情忧郁症》在中歌榜首周上榜排名第13位。 像一阵暴风雨，但我站在雨里，久而久之会孤独成瘾。我想问问我自己，爱有什么好担心？我想问问自己。犹豫，曲终人散到别离，谁在危言耸听？总措手不及，我想问问我自己。 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